红色的眼泪划破星空的心碎，滴落起也不会是你风中的憔悴。变了的心不翼而飞，信誓旦旦的不懂防备，一朵红色的玫瑰变成了黑，谁能体会。为了你我付出的最多，为什么让这感情支离破碎？没有你属于我的世界，祈求每一夜都能安然入睡。真的不相信你能忘了一切，一分而不回。哭了黑黑的玫瑰变成了魔鬼，已冷心灰。别让我注定一败涂地，别笑我脆弱不堪一击，只是你闪得快让我措手不及，毁灭我不费吹灰之力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就这样让你伤我的心，别让忧伤在泥土里回不去，这一次我决定是真的放弃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总有一天你想回来，也许那时的我还是不能忘怀。但秋天风中的落叶已经注定不能停歇，那就飞吧，去做你美丽的蝴蝶。付出的最多，为什么让这感情支离破碎？没有你属于我的世界，祈求每一夜都能安然入睡。真的不相信你能忘了一切，一分而不回。哭了黑黑的玫瑰变成了魔鬼，已冷心灰。别让我注定我不堪一击，只是你闪得快让我措手不及，毁灭我不费吹灰之力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就这样让你伤我的心，别让忧伤在泥土里回不去，这一次我决定是真的。别让我注定一败涂地，别笑我脆弱不堪一击，措手不及，毁灭我不费吹灰之力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就这样让你伤我的心，别让忧伤在泥土里回不去，这一次我决定是真的放弃。